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6号星期二，农历4月21，北京多云见晴，32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举行圆桌峰会，习近平主持会议并致辞。 习近平会见中外记者，介绍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主要成果。习近平宣布，中国将于2019年举办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习近平分别会见肯尼亚总统、菲律宾总统。 李克强分别会见英国财政大臣、德国经济和能源部长、菲律宾总统、肯尼亚总统和联合国秘书长。 张德江分别会见匈牙利总理、巴勒斯坦总统府秘书长。 刘云山集体会见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增进民心相通平行主题会议外方代表。 国家统计局发布4月份我国经济保持稳中向好发展态势。 韩国新政府公布赴中美等国特使名单，将派前总理李海赞访问中国。 以下是详细内容。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昨天在北京雁栖湖国际会议中心举行圆桌峰会，来自30个国家的领导人和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负责人出席圆桌峰会，围绕加强国际合作、共建一带一路、实现共赢发展的主题，就对接发展战略、推动互联互通、促进人文交流等议题交换意见，达成广泛共识，并通过了联合公报。国家主席习近平主持会议，张高丽出席。央广记者冯月、刘乐、马哲报道。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上午9点40分，前来与会的领导人和国际组织负责人陆续抵达，习近平在大厅热情迎接，同他们一一握手。 世界银行行长金庸。 上午10点，习近平敲下木锤，宣布圆桌峰会开幕。 现在我宣布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圆桌峰会开幕。 一带一路建设是习近平2013年提出，它的核心内容是促进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对接各国政策和发展战略，深化务实合作，促进协调联动发展，实现共同繁荣。习近平阐释了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初衷。 这项倡议源于我对世界形势的一些观察和思考，在各国彼此依存、全球性挑战此起彼伏的今天，单凭单个国家的力量难以独善其身，也无法解决世界面临的问题。只有对接各国彼此政策，在全球更大范围内整合经济要素和发展资源，才能形成合力，促进世界和平安宁和共同发展。 习近平说，一带一路建设根植于历史，但面向未来，源自中国但属于世界。 一带一路建设跨越不同地域、不同发展阶段、不同文明，是一个开放包容的合作平台，是各方共同打造的全球公共产品。它以亚欧大陆为重点，向所有志同道合的朋友开放，不排除也不针对任何一方。 习近平指出，中方主办这次高峰论坛，目的就是共商合作大计，共建合作平台，共享合作成果，让一带一路建设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他期待本次会议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积极成果。 第一，推动互利共赢，明确合作方向。大雁之所以能够穿越风雨，行稳致远，关键在于其结伴成行，相互借力。这为我们合作应对挑战、实现更好发展揭示了一个深刻道理。我们要本着伙伴精神，牢牢坚持共商共建共享，让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成为共同努力的目标。第二，密切政策协调，对接发展战略。 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第三，依托项目驱动，在基础设施联通方面，在实体经济合作方面，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方面，在金融合作方面要深化务实合作。 习近平希望与会各方通过本次圆桌峰会进一步凝聚共识，为一带一路建设国际合作指明方向，勾画蓝图。 雁西湖这个地方是一个有历史积淀的地方，这个外面的群山中啊，就有中国的长城遗址，这里是一个启迪思想的地方，也是一个开启合作征程的地方。很多人形象地比喻它，一带一路就像一对腾飞的翅膀，让我们以雁西湖为新的起点，张开双翼，一起飞向辽阔的蓝天，飞向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远方。谢谢大家。 随后举行第一阶段会议工作五电第二阶段会议，与会领导人分别围绕加强政策和发展战略对接，深化伙伴关系，促进人文交流合作，推进互联互通务实合作，实现联动发展议题广泛深入交换意见，达成重要共识。各方一致决定支持把互联互通作为一带一路建设合作的重点领域，完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网络，努力加强政策规制标准等方面的软联通，充分发挥互联互通对实体经济的辐射和带动作用，打造稳定多元的金融联通和合作格局。各方一致同意一带一路建设要坚持经济合作同人文交流双轨并进，坚持民生导向，服务可持续发展。下午五点左右，会议进入闭幕环节，各方通过了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圆桌峰会联合公报，并发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成果清单。习近平致闭幕词总结会议达成的五点重要共识。第一，致力于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合作携手应对世界经济面临的挑战，各方积极评价一带一路建设合作取得的进展，表示将继续努力让各国政策沟通更有力，设施联通更高效，贸易更畅通，资金更融通，民心更相通。第二，支持加强经济政策协调和发展战略对接，努力实现协同联动发展，各方同意加强经济、金融、贸易、投资等领域宏观政策协调，支持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自由贸易区建设，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第三，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取得新成果，各方决定继续把互联互通作为重点，打造基础设施联通网络，支持扩大相互金融市场开放，努力构建稳定、可持续、风险可控的金融保障体系。第四，架设各国民间交往的桥梁，各方愿探讨多层次宽领域的人文合作，营造多元互动百花齐放的人文交流局面，加强环境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反腐败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第五，坚信一带一路建设是开放包容的发展平台，各国都是平等的参与者、贡献者、受益者。习近平指出，一带一路建设把沿线各国人民紧密联系在一起，让各国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我们要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用实实在在的行动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宣布，中国将于2019年举办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在北京雁栖湖国际会议中心会见报道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中外记者，介绍会议情况和主要成果。央广记者马闯、焦莹报道。 下午5:19，习近平步入记者会现场，他首先对大家的辛勤付出表示感谢。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以来，各位记者朋友做了大量的报道，记录了各个精彩的时刻，传播了各国共同建设一带一路的声音，向世界展示了一带一路建设的蓬勃发展。我代表中国政府和各国的与会代表向大家表示感谢。 习近平说，论坛期间中国同有关各方新签署了一批合作协议，截至到目前同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合作协议的国家和国际组织总数达到了68个， 会议总结了合作进展，凝聚了各方共识，为一带一路建设国际合作指明了方向，规划了路径，明确了行动方案。 下一步我们将继往开来，在更大的范围、更深的层次、更高的水平上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探索解决世界经济重大挑战的共同方案。我们希望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共同挖掘经济增长新动力，搭建全球发展的新平台，推动经济全球化再平衡，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迈进。 习近平强调，各方都希望继续在开放中合作，在合作中共赢，不以意识形态划线，不搞政治议程，不搞排他性安排，将继续加强政策协调和发展战略对接，形成协同发展的合力。 我们将共同维护和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自由贸易区建设，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我们强调创新发展的重要性，支持跨境电子商务、大数据、智慧城市等创新行动，共同培育新业态、新产业、新模式。我们还支持一带一路建设同有关国家和国际地区组织提出的发展规划对接起来，形成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的局面。 习近平说，本次论坛期间及前夕，中国又同很多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一批“一带一路”建设的合作文件和多项合作协议。这些合作既涉及宏观政策、发展战略等方面的对接规划，也包括贸易投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产业和金融合作、人文交流等领域的务实行动，是高峰论坛的重要成果。 中国在对接政策和发展战略、推进经济走廊建设、加强重大项目合作、加大资金支持等方面提出了多项新举措，包括宣布向丝路基金新增资金1000亿元人民币，鼓励金融机构开展人民币海外基金业务，规模预计约3000亿元人民币。国家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将分别为“一带一路”有关合作提供2500亿元和1300亿元等值人民币专项贷款。从2018年起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等，这受到了与会各方面的普遍的欢迎。我们对其中有代表性的成果进行了梳理和汇总，形成了270多项成果清单。这些成果将对“一带一路”建设形成有力的支撑，增强各方推进合作的信心。 习近平最后表示，一带一路建设是各国共同的事业，离不开社会各界，也包括媒体记者朋友们的积极参与。 我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一带一路一定能够建设成为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谢谢大家。 央广记者侯健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肯尼亚总统肯雅塔。习近平首先感谢肯雅塔出席“一带一路”峰会， 因为你代表了非洲，使我们这次的“一带一路”的代表性啊体现得非常充分。肯尼亚这是非洲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国家，特别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和自然的延伸。你这次出席这个论坛，对深化我们中肯的双方战略互信，对促进两国的产能合作，对于啊我们在“一带一路”框架内的国际合作，这都具有重要的积极的意义。 习近平指出，肯尼亚是中非产能合作先行先试试点国家之一，在中非合作中发挥着引领和示范作用。我提议将中肯关系定位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强调，双方要继续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双边关系， 要以蒙内铁路建设为牵引，推进建设陆港一体化的产业经济走廊，共同打造蒙内铁路、蒙巴萨港、蒙巴萨经济区三位一体合作新格局。要加强和平安全领域和司法警务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肯尼亚塔表示，肯尼亚将密切同中国经贸、投资、能源、旅游、基础设施等合作，加强在非洲和平与发展问题上协调合作，发展强劲的肯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非中关系。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习近平指出， 菲律宾呢是中国的友好近邻，也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伙伴，我和中国政府都是高度的重视中菲关系的，愿与总统先生继续一道努力推动两国发展战略的对接，在共同发展的道路上取得更多的成果，能够惠及造福我们的两国人民。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打击海上跨国犯罪，联合搜救、扶贫、民生、禁毒等领域合作，推动重点领域合作尽快落实或取得阶段性进展。要密切立法机构、地方政府、文化、青年、旅游、人员往来等领域交流合作。中方支持菲律宾当好东盟轮值主席国。中国将同东盟国家加强沟通和合作，深化政治安全和经济领域共同利益，扩大人文交流，推动中国东盟关系迈上新台阶。杜特尔特表示，一带一路倡议将有力促进亚洲互联互通和经济增长，也将为菲律宾带来就业和繁荣。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了经济、技术、基础设施、人力资源、能源、新闻出版等领域合作文件的签署。 央广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昨天在人民大会堂分别会见了来华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英国首相特使、财政大臣哈蒙德、德国总理特别代表、经济和能源部长齐普里斯、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肯尼亚总统肯雅塔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会见英国首相特使、财政大臣哈蒙德时，李克强表示，中英两国在双边层面加强互利合作，在国际事务中保持沟通协调，对于双方、地区乃至世界都很重要。中方愿同英方巩固互信，落实好核电、金融等重点领域合作共识，打造新的合作亮点，推动中英关系与合作迈上新台阶，并且共同发出致力于稳定、开放、繁荣，携手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积极信号。哈蒙德转交了英国首相特蕾莎梅致李克强总理的亲属信，他表示，英方致力于发展英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愿进一步加强双边贸易投资合作，密切在国际事务中的沟通协调。在会见德国总理特别代表、经济和能源部长齐普里斯时，李克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交45周年为契机，深化互利互补合作，将中德关系与合作提升至新的水平，希望德方继续发挥建设性作用，促进中欧关系与合作健康稳定发展。中方支持德方办好今年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在会见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时，李克强表示，中菲关系沿着睦邻友好的轨道前行，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也是地区和平稳定的要求。中方愿同菲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产能、基础设施建设、金融、农渔业等互利合作，加强人文交流与减贫合作，让中菲关系的发展不仅更好造福双方人民，而且促进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李克强指出，中国支持东盟共同体建设和东盟在区域合作中的中心地位，中方愿同菲方加强协调配合，与各方共同推动东亚区域合作取得新进展，打造更加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杜特尔特表示，菲方支持中国制造2025，愿大力加强产能合作，欢迎中国企业赴菲投资，菲方愿同中方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在会见肯尼亚总统肯雅塔时，李克强表示，肯尼亚是中国在非洲的重要合作伙伴和中非产能合作先行先试示范国家，中肯合作建设的蒙巴萨至内罗毕铁路即将建成通车，中方支持肯方运营好这条铁路，使之成为东部非洲乃至整个非洲大陆的示范项目，对中非产能、基础设施建设等合作发挥带动作用， 助力当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民生改善。在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时，李克强表示，中国愿通过联合国等平台发挥负责任发展中大国的作用，为落实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促进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做出不懈努力。中国支持全球化进程和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相信各国有能力推动全球化向更加开放、包容、共享、普惠的方向发展。 央广记者侯燕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昨天在人民大会堂分别会见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巴勒斯坦总统府秘书长塔伊布。在会见欧尔班时，张德江说，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匈国会进一步加强交流合作，为促进务实合作提供可靠的法律保障和良好的政策环境，更好地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在会见塔伊布时，张德江说，中方将一如既往真诚无私地支持巴加强经济、民生和能力建设，帮助巴人民早日实现独立建国的梦想。中国坚定支持中东和平进程，愿同各方保持沟通协调，为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得到公正、全面、持久解决而不懈努力。 央广记者侯燕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昨天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增进民心相通平行主题会议的中间民主党国际主席哥伦比亚前总统帕斯特拉纳，并集体会见出席会议的部分外方代表。在会见帕斯特拉纳时，刘云山说，中国共产党重视同中间民主党国际及其成员党的交往，愿加强对话交流，增进相互了解，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在集体会见与会部分外方代表时，刘云山说，中方愿与各方加强政党、智库、民间交往，携手推动一带一路成为和平、繁荣、开放、创新、文明之路，更好造福各国人民。 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刊发评论员文章，让世纪工程造福各国人民，议论习近平主席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演讲。文章强调，当今世界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没有发展就没有和平安宁，就没有应对全球共同挑战的基础。一带一路建设正是要聚焦发展这个根本性问题，打造发展这把金钥匙，为全球治理提供解决方案，实现经济大融合、发展大联动、成果大共享。习近平主席深入诠释的一带一路建设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纪工程，它回应了各国互联互通的强烈愿望，回应了世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必将助力和平发展的薪火代代相传。 前来参加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的瑞士联邦主席多利斯·洛伊特哈德昨天接受记者采访，他表示，瑞士将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For China, I think they're beginning another role on international level. 我认为中国正在国际社会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习主席倡导的自由贸易、开放市场，同样也是瑞士的立场。当今世界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在这一背景下，习主席给出了更积极的解决方案。我们可以共商共事，我们要积极投资，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 作为一带一路中的重要一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为一带一路提供了融资渠道，而拥有发达金融体系的瑞士早早就加入了亚投行，是亚投行有分量的意向创始成员国之一。洛伊特哈德强调，瑞士愿意贡献自身的金融智慧，他同时认为一带一路也给瑞士带来更多机遇。 我们希望瑞士的银行能参与一带一路的项目中，我们今天已经达成共识，瑞士的私营企业也将有机会参与这些项目，中瑞在金融领域将有更多的合作。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四月生产领域稳定增长，市场需求不断扩大，国民经济继续保持稳中向好发展态势。央广记者张绵绵报道。 四月份工业增速同比增长6.5%，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8.1%。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和31个大城市的城镇调查失业率都比三月末有所下降。物价总体平稳，国际收支状况稳定，外汇储备连续3个月上升。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邢志宏表示， 四月份经济运行延续了稳中向好的态势，积极因素继续增加，但也要看到国内外环境依然复杂多变，结构性矛盾尚未根本缓解，一些新情况新问题需要密切关注。 四月部分指标增速有所回落，邢志宏分析，这主要是由于受到今年五一小长假提前工作日同比减少1天的影响。从相关指标累计数据来看，我国经济运行当中积极的因素在不断累积，向好的条件稳步增强。值得关注的是，一到四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比一到三月份回落0.3个百分点，但是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长9.3%，比一到三月份加快了0.2个百分点。在楼市政策不断从紧的情况下，房地产开发增速依然在加快。对此，邢志宏表示，这和去年的延续效应是分不开的，有关房地产后续走势有待进一步观察。 去年全国的商品房销售增长了22.5%，很多在建项目仍在进行，投资项目有周期性。另外，我们房地产现在正在进行这个分类的调控，那么一线城市为了抑制它的房价的过快上涨，也加大了土地和房屋的供应力度。 第13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昨天闭幕，本届文博会成交2240亿元，同比增长10.28%。 国家粮食局等有关部门昨天对全国夏季粮油收购工作作出全面部署，要求积极组织开展市场化收购，严防发生压级压价、打白条等行为。 广东省公安机关利用大数据推进警情综合平台建设，在服务基层和实战中取得显著成效。截至去年11月底，广州市刑事警情同比下降13.8%，公众治安满意度达94.1%。 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第二批涉及“一带一路”建设典型案例。最高法表示，今年将着手制定有关船员劳务纠纷问题、海洋资源与生态污染损害赔偿纠纷案件的司法解释。 第5届全球智库峰会昨天在京召开，100多位国内外专家学者围绕全球可持续发展等话题展开深入讨论。 中国海军远航访问编队圆满结束对马来西亚的友好访问，于当地时间15号离开槟城。按照计划，编队将前往缅甸仰光进行友好访问。 韩国总统府青瓦台昨天公布新政府即将派往中国、美国、俄罗斯和日本等国的特使人选，其中派往中国的特使为前总理李海赞，这也是他第二次被指定为韩国总统赴华特使。预计李海赞将就解决萨德问题同中方展开沟通。 法国总统马克龙15号任命法国传统右派政党共和党成员爱德华·菲利普为法国总理。分析认为，马克龙之所以任命一位右派人士为总理，是为了在6月的议会选举中创造有利局面。 日本五大银行集团15号公布的2016财年财报显示，受日本央行负利率政策及东芝业绩恶化影响，五大银行中有4家的净利润低于2015财年。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健、王泽华、方亮，主播陈亮、郑兰。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诚信、尊重、创新、奋斗，徐工集团以勇气坚韧铸造世界级品牌，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五彩双色球超级奖上奖开始了，购买双色球彩票就可参与15亿元京东优惠券抽奖，单票满10元更可参与2000万元精美实物抽奖活动。五彩双色球，幸运来敲门。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马上搬新家就用蓝舍硅藻泥。 推动进步是一种立场，永不放弃是一种勇气，以责任赢信任，中国之声，责任至上。